消息在你身边，听你轻轻唱，轻轻笑。 希望他正如诗人眼里幻变的睡莲， 忽而在睡眠转眼进眼前， 逃不开你音乐的眼， 好歌咏叹不已的剑，除非天上来到人间。 我所爱你怎有情，但花园里已缤纷艳丽， 看光影总舍一滴。啊，有一道彩虹在你我的心中， 从你的唇开始储存的夜空，天数天旋天际天真天文， 多大的雨，我们知道坏天气是会过去的，太阳会出来，会有彩虹。 海也说爱人请将手放在我的胸前， 我也正吹打灵魂的雕像，借着他们留下的光，要你一眼东西明白，从此不再傻不再慌。 我所爱你怎有情， 但花园里已缤纷艳丽，看光影投射一滴。 啊，有一道彩虹在你我的心中， 从你的唇开始初春的夜，天旋天际天旋天恨开阳耀光， 有一道彩虹在你我的心中， 从你的泪牵引浓茫的节气里，就出书白露秋分寒露霜降才有了意义。 彩虹在我的心中，有道彩虹在你的心中， 有道彩虹在我的心中， 肩背后背有男生女生一起感动，为女生一起欣赏一起欢呼，笑脸颊就破开吧。 有一道彩虹在你我的心中， 从你的唇开始初春的夜空， 天数天旋天际天旋天恨开阳耀光， 欲望纠缠不放，人心害怕目光，诱惑是

成你从没有走远，耳边誓言还在回旋，我会好好珍惜没有你的明天。 上新征程，同心共筑中国梦，畅享涿州系列原创歌曲展播。 成了歌。